想将去看一看东方之珠，我的爱人，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？月儿弯弯的海港，夜色深深，灯火闪亮，东方之珠，整夜未眠，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。让海风吹拂了无间眠，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。让海潮伴我来吧，愿你请别忘记我，永远不变黄色迷恋。船儿弯弯入海港，回头望望沧海茫茫，东方之珠拥抱着我，让我温暖你那苍凉的胸膛。让海风吹拂了无限年，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。 黄色的脸。